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周卫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周大夫，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些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认知障碍背后可能隐藏什么样的疾病。那么首先我们先跟周大夫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认知障碍在您的心目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严重的这个严格的定义了，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一些老年人，他们比如说今天买菜去了哈，这个菜钱原来算的很快，可能比小贩拿计算器算的还快，但是发现这段时间算的反应慢了一些。还有一些老年人更严重一些，他可能会发现有些事情，尤其是刚刚发生的上个星期的事情记不太清楚了，像这些算是认知障碍吗？ 有可能有认知障碍的早期的一些症状。通常认知障碍呢，我们会临床呢会有判断，包括从那个最常见的老年人呢，可能是记忆，首先表现记忆障碍， 就是记不住了是吧， 记不住事了，就是说老忘事，对，这是记账啊，有的还表示，另外还有计算账啊，有的还理解判断，一些比如说有人被受骗了，理解判断有时候会，当然有的是骗子水平比较高，有的时候是自己理解判断有些下降，对，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视空间，回不了家了，那就是对于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形啊，这些判断，这几个方面。对于一些判断能力下降。 是，您这么一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通过媒体报道，包括我们生活当中这个交友圈子啊，亲戚朋友之间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听过类似这样的案例哈，像这种记不清事情，出门的时候就再也走丢了哈，走不回来了。很多人会说这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可能是一种岁数大了必然出现的情况，就很少往疾病方面去想，他们背后真的是有一些疾病的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 通常是的，比如说这个走丢呢，大家可能一般都会认为这是个不是正常的，是一个疾病状态，对，是走失，那是大家可能没有 和那个阿尔茨海默都知道是吧？老年 那是至少阿尔茨海默中期或晚期的那些病人了，这是已经大家都会知道的。在记忆障碍呢，很多人特别是公众中。非医生的非幼人啊，很多人以为就是记忆障碍老年人脑糊涂了嘛，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实际上不是的。记忆呢，人有一个自然的记忆的下降的过程，这个过程呢我们都有可以定量测量的，就跟你考试成绩啊，比如说你是100分，那是满分，你60分以下呢就是不及格，对，这个呢都有数。 这个都能够让专业的大夫来给你测量一下， 对，都可以测量， 都可以回忆一下，是吧？ 对， 比如说这种记忆障碍，常见的是近期记不清楚，还是远期记不清楚的？ 老年人来说呢，对于老年人这种一般的更多的是近期的记不清楚， 近期的记不清楚， 近期的记不清楚呢，也就影响他学习新的知识，所以为什么读书呢？为什么说小孩容易读书呢？因为他的近期东西记得很清楚，他老年人要再学东西呢，相对来说难一点点，因为那个。他近期的记不住，他以前的事儿先记得清楚。 就是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干过什么我在工厂里边干过什么工作，记得都特别清楚。 像有些比如说年轻的工厂干过干过什么工作，有的打过仗呢。我那时候战争年代呢，就可能60年前前的事儿，他记得很清楚。打了仗怎么打，死了多少人，怎么非常清楚。对。 但是上个星期或者是前一段时间家里边吃了什么饭？我记不清楚。 他不是上个星期，就昨天就 昨天就可能记不住了。 对，有的比如说下午来的病人，早晨吃什么饭了，记不住了。 啊？ 对。 那说起来，可能很多年轻人也会有这种感受。 年轻人一般来说，你回忆一下，可以回忆得起来。 可以能想得起来哈。所以你看，这种记忆力，那这种记忆力衰退到什么情况下就有可能是疾病的这个原因，就到病了这程度了？ 通常呢，一个简单的界定就影响日常生活能力。对。这种一个比较简单的界定， 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年轻人出门忘带钥匙可能是偶发的， 对， 如果您天天每次出门都记不住带钥匙， 那就是有问题了。对，比如说当然可能有些人的工作，当然有些老年当然是没有工作了，他所以就更多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比如说那个去买菜，他可能是本来准备买5样菜或6样菜，我就买了2样菜，剩下的几样菜想好了，或者家里人说好了的，他没买回来。 没买回来。 对，或者是买完菜把东西丢了，那个拿了没拿走。或者别人找的钱没要，偶尔一次有的事小心，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多几次呢， 可能通常会是有些问题。 嗯， 是这样。 而且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呢，这个很多年轻的家属，比如当子女的哈， 嗯、 有些跟家长可能也不算太见外哈， 嗯、 就是属于可能就呲的老人，就是说老人、 嗯、 你怎么这样啊、 嗯？ 老年人可能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老年人的性格也会发生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他会觉得有些焦虑， 嗯、 甚至有一些抑郁的。这种程度， 对对对对， 这是家属数落这个批评造成的吗？ 家属批评当然这个有一个本身有一个影响、 嗯， 实际上人的抑郁情绪呢也是跟也有物质基础的， 嗯、 也不是说就是他可能在某些地址一心胆碱或者那个五羟色胺、 嗯、 这些地址有些地址的基础的是有生物学基础的， 嗯， 他是在这种老年的细胞的衰退之后呢，这些分泌的。相对物质呢有所变化、 嗯、 引起来的这种情绪的变化、 哦、 它的外界刺激呢可能是一个刺激性触发了这种变化、 嗯、 就所以说家里的这人在那吃的上呢也有一定的轻度的刺激，也是一种比较刺激，强度不一样。 嗯，所以这倒说起来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家属批评造成小老人心情不好啊， 对， 不好就造成这个可能抑郁，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很多是老年人自身身体发生了一些改变、 嗯、 啊，就是他这个可能会越来越让老年人产生抑郁的一些情绪在里边啊， 对对， 啊， 嗯， 所以您看，您这一给我们讲，就是对很多的年轻的当子女，所谓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些人， 嗯、 压力还真挺大的哈。老年人可能一步步走向衰老，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要一步步走向衰老。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哈？ 对，应该引起我们警觉。 嗯， 可以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可以。到医院评估一下， 嗯， 因为评估一下之后呢，有的可以评估他哪些功能缺失， 嗯， 比如说哪些有的人他记忆缺失比较厉害，在其他方面还保留了很大的功能，比如说他可以画画呀， 嗯， 或者是其他的做日常工作别的活，就是手工活他可能做得很好， 嗯， 对，所以呢，这如果他单纯记忆不好，那你就可以家里拿个纸条， 嗯， 拿个提醒他一下，如果他认字的话，如果他不认字呢，家里应该是那种找人或者电话呀、 嗯、 或者什么的提醒他， 嗯。嗯，另外比如说我们去医院除了跟这个专业的大夫这个聊天哈，您可能有一种考核的标准、 嗯、 能够告诉我们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嗯、 很多人都相信仪器检查，比如说我给我们家老人做个 CT 或者做个核磁、 嗯、 能够发现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CT 和核磁当然有它的作用、 嗯、 它能够发现脑子的相应的病灶、 嗯、 更容易发现病灶一些，比如说 CT 发现脑梗塞啦、脑血栓啦、 嗯、 或者脑白质变性啦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变， 嗯， 或者核磁呢，可能看得更加详细一些， 嗯， 就可以发现这些病变。发现这病变呢，我们有经验大夫呢，可能能推测， 嗯， 这个病人可能有 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但是呢，这个推测的东西呢，不能够代替这个病人实际上啊出现的问题， 嗯嗯，那就是说，如果真有现象，比如说老年人常忘事儿哈、 嗯， 计算能力下降， 嗯， 又通过核磁，通过这个医生来看，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关联性， 嗯， 那是不是可以确定老年人在这个今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那是， 嗯， 如果是已经有记忆障碍，或者还伴有其他的认知障碍，然后呢，再有 CT 或影像的一些自身诊断， 嗯， 他会做出相应的诊断。 嗯， 如果有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嗯， 或者是血管性痴呆， 嗯， 或者有的人就是肿瘤， 嗯， 或者人单纯的就是脑白质变性， 嗯， 或者有些其他的什么病， 嗯， 对，这种病因很多的，实际上。 嗯，您刚才一直在提到这个脑白。这个变性哈、 嗯， 这个好像很多老年人去医院做个 CT 做个核磁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诊断。 嗯，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脑白质变性实际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改变， 嗯， 也有的人称为脑白质疏松，是在 CT 上和核磁上都能看出来，但是核磁呢看得更敏感一些，是一种现在目前严格来说，科学上讲它并不明确它的原因， 嗯， 但是现在我们假定呢，世界国际上呢和我们。国内的专家呢，通过研究假定它是缺血原因引起来的，是它的主要的原因。 嗯，就是脑缺血， 脑缺血引起来的。 嗯， 它呢，相当于来说，它比正常的人、正常组织，它已经缺血了，但是相当于你梗死的组织呢，它没有到那个程度， 就是没有干是吧？彻底 没 血， 没有彻底死掉。 彻底死掉。 那个说个通俗的话呢，可以在。半死不活的一种状态。 嗯， 对。 但是这个状态听起来就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努努力能让他活，能让他不往死那边发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目前脑白质变性呢这种状态呢，大部分情况，特别是慢性的，通常很难再完全恢复。我们能做到的呢，让他更多的是让他不再发展。 嗯， 有些急性的状态，比如刚发现的这种状态，有少部分，现在已经从稳定性上报道，有少部分可以是有所恢复，可以。 可以缓解， 嗯， 对，通过干预治疗干预之后可以缓解，少部分，相当少的部分， 相当少的部分。您一直在提到，老年人的这种改变，脑改变，可能真的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挺无奈的一件事， 对 吧？ 嗯， 你看有些人活八十多岁、九十多岁，老年人精神矍铄哈，能看书、能算账、能看报。但是有些人可能六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糊里糊涂了哈。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个体差异呢，还是真的有一些规律可言的？ 应该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他本身个体的因素，他有遗传的因素，有的人遗传背景非常好，对，有的些人还有一些就是外界的因素，就是其他的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相关的，也就是生活方式。在遗传方面因素呢，其实有的，我们也正在做一些基因的检测。有些人他就有基因突变，对吧？比如说我们见过很多四十岁的人，脑子里面已经发现了脑白质定性了，就是垂涎。 四十岁就有。 四十多岁有，对吧？他这种病，他就会可能在四十岁的时候不显出，他四十岁可能觉得比三十岁以前记忆下降一些，但是不会影响工作。但到五六十岁以后呢，一般呢会出现这些问题。对，甚至就是可能有些这些方面差一些的，有些好的到七八十岁脑子里面非常干净， 什么问题都没有。 对、哦、今天早上我还他们看了一个75岁，片子里面非常好 、啊、 对照的核实都非常好。 那网上可能有一种说法说，那我千万千万别得这样的疾病啊，我趁我年轻的时候我多做数学题，数学不是说是脑子的体操嘛，我多做数学题，我多学习，就靠这种不断的动脑能够缓解这样的现象或避免出现这样的现象吗？ 这个不能够说是绝对的，因为很多实际上那个很多就是我们说的聪明人，或者说搞个里根吧，这些都是所谓精英级别的这些人里面，他们最后也得了老年痴呆。他们在一生之中，在这之前一直在动脑，所以动脑本身呢，我不能说是一个肯定是个好事，不是坏事。但是呢，做动脑对预防这个不一定能够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对于那已经得了的病人来说，适当的动脑呢，可能对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它真的能保留一部分功能。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您看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没有证据证明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种人说法，说我们这个大脑还没有人类还没有开发特别全面啊，这个用专业的话是代偿能力很强，我们可能只开发了左半脑的一部分和右半脑的一部分，我们多去开发一下这个脑子，它真能够代偿一部分，比如说 脑子代偿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但是代偿呢这个问题呢要存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叫脑子大脑的可塑性，在年轻的大脑可塑，到老年的大脑呢可塑性非常弱了，对，就是就像一个橡皮泥一样，它是个那个在有水的时候它比较软，它可能塑成不同形象，但是干了之后老年人干了它想变成一个样子不行，比如说大脑在年轻小孩做大脑半球切除，把整个半球半个大脑切掉，它可以影响功能的，就是还能保持所有的很多功能。 小孩那时候做 有，那是当然也不是没有必要，他是因为疾病 在做， 因为疾病人不切不行，这种人他切了还能切得好的还能保持所有的其他的功能，对，但是到老年人不可能， 老年人肯定是不行了， 不行的， 所以您看这个多动脑，要是说的话还是趁年轻哈，趁年轻打好一个基础。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周卫东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常见的一些老年人的认知障碍，可能背后隐藏什么样的疾病。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哈，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也看到手机尾号004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我前日子做了一张 CT 哈，这个诊断上面写的是老年性脑改变、脑萎缩哈，这个现在算是一个标准说法吗？脑萎缩？ 脑萎缩呢是基本上一个比较标准，目前没有，我们通常都不做定量，都是做定性的，因为定量呢要一个软件测算这个大脑体积，因为每个 到底萎缩了多少， 萎缩10%、10%、10%，这个有的时候有点困难，因为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脑子多少，比如说你脑子是有5000花了多少钱不知道，所以大概根据一个平均的水平，就是这个脑的人的平均水平，大家跟肉眼的测量，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测量，对。 当然这个脑萎缩真的就可能会引发老年人的一些，比如说老年糊涂啊，或者老年生的一些认知障碍嘛。 脑萎缩看程度，对，如果比较轻的脑萎缩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还有一个看程度，第二看部位，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不一样，比如说在海马的萎缩，这个中间很小的一个两边的一个海马的结构，那种局部的萎缩呢，它就对记忆的影响非常明显，它可能近记忆力就 下降的很明显。 嗯， 如果我是其他的位置萎缩，包括那个大脑后部的皮层萎缩， 嗯， 它就对视觉影响很 大 影响， 啊， 对，甚至有这样的病人就是很年轻，但是后部萎缩了，他就是叫用于我们通俗的话说啊，他用术语叫视觉失用什么之类的，本领的综合征，对通俗的就是目中无人， 目中无人， 对，他比如想拿一个这个小的工具就在桌上放着呢，他看见了他拿不着 啊，看见拿不着， 对对对，他就可能就是 障碍上，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有个这种病人，有报了个这种病例的，比如说他那是一个修那个电工，他没修机电盒，那个他就老拿不住机电盒，那个对不住那个眼儿啊，或者别人有他精神病呢，经历过这种病例，以为是精神病，到精神科的看，最后发现到神经科一看，就是一个大脑整页的后部的一个萎缩 哈，所以这个每个人的情况和部位不一样，所反映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挺有意思的，手机尾号是127，说我今年才50岁，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这个号称脸盲，别人介绍一位朋友认识了，下次再看的时候就记不住人家是什么了，就是感觉记不住人家脸，这个可能会有问题吗？ 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早，这个跟老年痴呆关系不大，有一个叫面孔失认症，面孔失认症呢其实不是很多见，有，对，曾经有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模特，这个非常漂亮模特很有名，最后找对象呢找了一个非常丑的男的 啊， 对，别人说你为什么找他，他说我别的男的呢我分不出来，他这个人丑的我能分得出来，这个人就是他 他对很多人就是这个面容貌分辨不出来是吧， 对对对对， 就必须得找一个特征特别明显的才 能 够认出来， 他能分辨出来，他能认得出来，这是就是我老公，别的人你们好几个人排一排我都不知道谁是哪， 谁是谁是吧， 对对对， 这可能也是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这可能也是一种疾病啊。今天呢我们和周大夫一块儿来说说认知障碍，那刚才您提到了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出现一些像记忆力减退啊，包括一些这个算数算的不太好啊，包括有些人语言上面也会出现一些障碍是吧， 对，语言障碍，语言障碍很多就是早词，早词的问题，语言最早的时候是语会，它不是完全失语，最早的时候它是本来这个人以前是比如说他是文学水平很高的，他说话应该出口成章啊，或者就是说的比较很好，但是他用词就找不出词了，对，就 当时找不出来合适的词来 形容，合适词了，对，经常找不出合适， 还 有说语言内容特别贫乏，对，一下变了，或者这是水平很高的，语言水平很高的，但是一般的人呢他也是，他有些叫不出别人的名字啊，或者有些很日常的词汇他就说不出来了，从家人实际上老有接触人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人的变化， 这个就不特别明显，就是家人亲近的人会发现，怎么原来很容易说个词儿形容一下，结果这个词儿说不出来，对吧，还会有些人就是可能知道我明明想个词儿，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来， 是的， 是吧，这种语言障碍也是有可能是背后是脑部的疾病吗？ 对，脑部的疾病，脑部的相应的语言区的功能的障碍，是这样的。 这个其实很多老年人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真的比如说那种脑梗死的那种语言失语跟这个一样吗？ 脑梗死的失语呢通常是比较比较完全和，当然也有部分的完全的更多一些，有些完全运动失语，就是我一句话说不出来，或者有的人呢说得出断断续续说了几个字儿，那就比较突然，突然在一天之间或者在一瞬间就得 病 了，对，比如一个小时前我挺好的，但突然这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就说的不行了，这是叫运动失语，有的还是感觉失语，感觉是我说话可以说还挺流畅的，但是你别人说给我呢我就听不见了，我就听不懂什么意思， 听不懂什么意思， 对，这种要么就还有一部分混合的， 哎呀，所以您看一说起来还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恐怖这个衰老哈，人家觉得老年实在是，但是我们也向往有一个金色的老年，那么这些情况，这些不太好的这些障碍，目前的研究上面来看有什么病因上的研究，或者有哪些我们能够提前做准备然后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提前，因为最大从原因来说，最大的两个原因呢是血管性的原因，一个是阿尔茨海默的病性的原因，一个是血管性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疾病呢，那就我们有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原因预防啊，总的来说呢血管性的因素呢好相对来说好预防一些，血管性包括这个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多运动，这个不要保持体重，不要长得太胖， 然后吃的要清淡一点点， 嗯， 不要吃的太 咸，嗯， 但是对老年人也不能吃的太不吃盐，不吃盐呢也不行，就是要保持啊、 嗯嗯、 不要太咸，但也要吃点盐， 嗯， 这种状态，嗯，这样能够维持一个血管状态好一些， 嗯， 可能会发病会少一些。 我们很多老年人做一些体检会提示，比如说胆固醇高，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甘油三酯高，甚至有一些低密度脂蛋白高、 嗯， 这些是不是都是有可能是造成这些老年性的这种改变的一些高危的风险？ 对，老年就是血管就是胆固醇血脂高呢，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动脉硬化呢是脑血管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在这方面呢，嗯，控制胆固醇也是可以，目前来说除了通过饮食运动控制之外呢，也可以通过药物控制， 嗯， 是完全能够做到控制的一个因素， 嗯， 这个因素呢我觉得应该大家适当控制， 嗯， 减少脑血管病的发生，嗯，减少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引起的一些认知障碍现象， 所以这个定期体检啊，来看看自己的这种、 嗯、 血液当中的这种抽血检查到底是不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嗯嗯、 也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效果哈。 是的， 我还听说，因为前日子是我们家我媳妇儿这个生孩子啊，她怀孕期间啊一直在吃叶酸、 嗯， 正好那天跟一大妈聊天，好像有些老年人也在补叶酸， 嗯， 这个能对我们大脑有好处吗？ 嗯，这个是对血管病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叶酸，维生素 B 十二也是一样的。通常现在通过大规模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发现呢， 嗯、 就是叶酸和 B 十二呢两个呢能够减轻这个高同一半胱氨酸血症，也是一种危险的脑血管病危险因素、 嗯、 引起的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病的增加。 嗯， 对，所以吃这个呢，可能相对来说能够降低。脑血管病发病的风险。 嗯，你看这个科学的不断研究、 嗯、 医学的不断进步、 嗯、 还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嗯、 办法啊。 办法。 尽管这些东西好像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疾病是不可逆的吧。 嗯， 就基本一旦得了之后很难能够再好过来吧。 嗯，对对，阿尔茨海默现在是阿尔茨海默病呢是基本上目前来说是这样的、 啊。 但是美国已经是奥巴马签署文件、 啊、 准备在2025年攻克。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 啊、老年痴呆他认为能治愈是吗？ 十年之内、 啊、十年之内啊， 嗯， 我天哪，我们期待着这个，因为这个确实能够惠及更多的老年人啊， 没错， 因为这个让很多老年人特别痛苦、 嗯、 家属也特别痛苦啊、 嗯、 这就是说有曙光，他肯定是看见曙光， 有现在进展还是很大的，这么多年我们、 嗯、 你看我从95年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大夫都不认识这个病， 嗯， 对，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了吧， 是， 而且还有很多新的进展， 嗯， 对，也是很多的， 是吧， 非常多， 希望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哈、 嗯、 让老年人更加受益一些、 嗯、 那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其实还挺严重的哈，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一些改变，再回答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也是想问问您，手机尾号是884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那一旦吃上这些药哈，包括刚才您提到的、 嗯、 像叶酸呐、啊、B12 维生素 B12 这些，好像听着还像维生素多一些，当然像他汀啊一些其他的药是不是就得吃下去吃一辈子， 嗯，像 B12 呢，嗯，维 B12 呢，其实也大部分情况呢，因为量比较安全，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性的吃，可以比较长期的吃，应该低剂量长期吃，应该是要求剂量也不高，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于血脂的这个指南呢，要求呢也是相对来说没有对实现做出规定，通常要求相对比较长。实际上呢，如果你的能够比较定期的频繁的查体，可以，如果比较频繁的查体，如果是在比如2-3个月或下3个月都正常，你也可以相对来说减点量， 嗯， 就是说在你吃一段时间发现正常了，可以再减点， 嗯，吃一段时间正常能减一些是吧？ 减一些，但是你如果再复查呢，再异常还得再吃上，但是通常更多更方便的方法还是长期吃更方便一些。 长期吃，而近期的，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的时候、 嗯、 去查查自己的肝功能、 嗯、 啊， 对， 这 是一般早期吃的时候，我们都会在1个月到3个月之间会把肝功能复查一次， 嗯， 肝功能或者是血象， 血象、啊、 这个如果都正常，以后呢影响呢就对这个影响的概率就比较低， 比较低， 通常就可能预示呢你能够安全的吃下去。 嗯，好的， 嗯， 最好还是听专业大夫的这个介绍和帮助是吧？ 嗯，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周卫东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了说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认知障碍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哈。好，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希望机会常来 啊，谢谢。 一开始就没退路，怎么有出口？如果不能说后悔。